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儿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80集， 窦飞舟和唐副董便耐心坐着，眼睁睁看着他开进了医学研究院。唐副董眨眨眼，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道： 我咋记得晨晨一家子貌似都是学医的？ 是学医的。 我知道了，电影里演过。你见过吗？就是那种把脑子切开或只保留一个脑子，连上神经元或各种乱七八糟的管子，放在医疗舱里养着。如果是这样，他确实还活着。 杜飞舟心头一震，绷直后背，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幸亏他们声音低，方景行没听见，否则怕是要握不住方向盘。他停好车，轻车熟路地带着他们做完信息登记，坐电梯到了楼上，敲了敲江晨的门。杜飞舟和唐副董默默看着，觉得不太像放医疗舱的地方。二人没等重新整理思绪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房门从里面打开，一个少年的身影猛地出现在了眼前。五官精致而锐气，神色冷冷淡淡，带着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。是记忆里曾经惊艳过无数人的黑色封印师。二人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江晨看了看他们这张被岁月洗礼的脸，淡定地打招呼： 好久不见。 杜飞舟和唐副董继续盯着他，酸涩感迅速涌上鼻腔，二人还没说话，眼睛就红了。 哎，你…… 唐副董嘴角牵起一个逞能的笑，眼泪滑落。 你长得真像他。 江晨看着他们的神色，难得没怼人，后退半步。 进来聊。 唐副董找回一点神智，直接冲了进去。他双手摸上江晨的脸，狠狠揉搓了一顿，不等对方发怒，下移贴上对方的胸口，又捏捏胳膊，红着眼回头看向杜飞舟，那表情扭曲着，尾音直抖。 不是 AI， 是活的，你是克隆的。 滚。 那你这是为啥呀？ 参加了冰冻试验。 唐副董混乱的大脑好像被这四个字也动了一下，稍稍冷静，但仍抓着他没撒手。方景行在这个空当把杜飞舟请进来，关好门，示意他们坐下聊，顺便趁机把自家封印师从某人的魔爪里解救出来。杜飞舟自始至终都没开口，发红的眼眶出现在一直稳重的脸上，显然是极不平静。直到在沙发上坐好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哑声道： 冰冻实验。 江晨轻轻一点头，简单说了说来龙去脉。方景行则在一旁补充几句保密协议和目前的情况，告诉他们为什么昨晚没有直接在游戏里说，以及之前几次为什么要隐瞒。唐副总的大脑死机了一半，另一半让他勉强抓住了重点。 这小子是原版，不是粘贴复制或被塞过零件的玩意儿。 想通这一点，他的情绪立刻决堤，把人往怀里一抱，一瞬间潸然泪下。这世间生离死别 最惹人断肠。已经离世的好友猛地出现在眼前，仍是记忆里鲜活的模样，换成谁也受不了。杜飞舟也没能绷住，起身走过去抱了一下他们的封印师。江晨格外有耐心，伸手拍了拍他们的背。直到见到姓唐的没完没了，他才忍不住给了一句： 别哭了，喊爸爸。 喊你妹啊！ 江晨抽出两张纸，分别递给他们。杜飞舟和唐副董这些年的岁数到底不是白长的，努力压了压情绪，直勾勾看着他们这位死而复生的好友。江晨也平复了心情，吩咐 AI 给他们倒水。二人握着杯子，还没想好问点什么，只见方景行突然伸手掰过了江晨的下巴，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的脸。 怎么？ 方景行打量了几眼，可能是唐副董太激动了没注意，也可能是指甲戳的。江晨的脸上有一点点红痕，他摸了摸，放开手。没事儿。今天的事儿刺激太大，对上这个画面，二人的表情只剩了麻木。唐副董的目光在他们之间转了一个来回。 你们真在谈恋爱？ 江晨嗯了一声，唐副董还没彻底冷静。 可以啊，老牛吃嫩。 话说一半，他对上好友这个巅峰颜值，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江晨盯住他。 继续往下说。 唐副董低头喝水装死。方景行当了一回嫩草，顿时笑出声。他觉得自家封印师和这些朋友们的乐子太大了，不仅有过去的彩蛋，还能不停地制造新料。杜飞舟不理会旁边的某个人，老干部上身问了点关心的问题，比如有没有后遗症，病情如何，医生是怎么说的之类的。江晨一一做了回答，杜飞舟放心地点头。 你是想回来打比赛？ 我还差个世界冠军。 杜飞舟和唐副董听得激动，感觉到了一股久违的热血沸腾。消失了30年的黑色封印师，当年的陈辉兰乐重回赛场， 那场景光是想一想就觉得热泪盈眶。 打，我去现场给你打扣。 能有你以前的身份回来？ 还不知道，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公开了。 正说着话，只听房门被敲响，工作人员把检查完的见面礼拿了进来。 这什么？ 就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买的东西。 江晨瞥他一眼，拿过东西细看介绍。 哦，我脑子呢？ 真行。 就是想着你可能还在上学，给你补补嘛。 拿回去吃吧，一把年纪了，小心老年痴呆了。 你留着呗，冻了30来年，脑子再给冻空了。你看螃蟹，冻久了就什么都没了。 江晨盯着他，有点想把这堆东西糊他脸上。唐副董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哎，上次放狗咬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 不然留着你过年呢？ 不就是说了点你的黑历史吗？ 这还不行吗？ 我又没说错，再说你骑猪是我逼你骑的吗？ 杜飞舟勾起一个浅笑，虽然眼眶的红晕未消，但神色却是愉悦的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